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67集。 姑娘， 这是我娘亲给我的镯子，给你。 明月从腕上退下一只镯子， 它很重要，你到时候一定要还给我的。 不行。 明月忍着眼泪道， 我就是要你欠着我，你欠着我就会记得我。 司徒锦犹豫不决，旁边的官兵凑上来道， 嘿，一个大男人还婆婆妈妈的，天上掉下来媳妇都不要，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，咱们还着急赶路呢，你还不赶紧收着。 说着接过明月的镯子塞到司徒锦手里，那玉镯热乎乎的，还残留着明月的体温。司徒锦感觉有些烫手，脸顿时红了一片。明月深深吸了一口气，脸上重新挂起笑容道， 司徒大人，来日再会。 女孩的背影渐行渐远，茶色衣裳映在清晨的夕光中，像一笔淡淡的墨迹。司徒锦心中默默道，来日再会。傍晚，皇宫里的木头多用金丝楠木，好是好，用多了却显得阴沉沉的。太阳刚刚落山，司礼监直房已经昏暗一片，横梁立柱沉沉的影子压下来，让人喘不过气。一方烛火悠悠照着魏德满布皱纹的脸，狰狞如地狱的哭鬼。沈觉站在下手，一贯的颔首低眉，玉白的手捧着一卷奏章，慢慢念着。 高皇帝定令，内官不许干预外事，只供掖庭洒扫，违者法无赦。圣明在狱，乃有肆无忌惮，浊乱朝堂，如东厂太监未得者，敢列其罪状为陛下言之。未得其人本市井无赖，目不识丁，终年净身，淫入内地，出游目为小忠小信以幸恩，既乃敢为大奸大恶以乱政。 他的声音煞是好听，缓缓不绝，似清泉零零作响。可众人早已噤若寒蝉，给未得垂肩的小黄门一套小拳垂得越来越轻，最后几乎蚊子叮似的。好在未得心思也不在这上头，若搁在往日，他早被打发出去了。 臣恳请万岁诸位燕霸东厂，则朝政清，四海明，臣万仙昧死，俯首再拜。 沈觉合上奏折，垂目静立。四下鸦雀无声，只有未得拨佛珠的声音咔嗒咔嗒地响着，像夕阳中的钟摆。诸人听久了，只觉得呼吸仿佛都和他一致。珠串忽然断了，迦南佛珠噼里啪啦滚了一地，没头没脑地往四处钻。所有人悚然一惊，连忙屈膝叩首。 好一个大奸大恶，好一个掖庭只知魏延不知陛下，这是要治咱家一个欺君罔上、意欲谋反之罪。 公公息怒，公公息怒。 钱正德素来大胆，西行到魏德身边为他续上茶道， 万岁爷早就不管朝政了，横竖啊这奏章在咱们这儿，咱们就把它截下来寻个由头，将那个万仙贬得远远的，若公公胸中难平，更可一不做二不休，一气儿整死他，杀鸡儆猴，让那文武百官瞧瞧，咱东厂司礼监可不是好惹的。 魏德撩眼皮看了钱正德一眼，却对沈觉道， 哎呀，沈觉，你素来是个有成算的， 你说说看。 沉静的少年低吟片刻，缓缓开口。 万仙此人为官20余载，今年冬至便要致仕归乡，历来无功无过，可以说是谨小慎微啊，不，胆小怕事。今次突然弹劾义父，儿子想他或许不过是想博一声名而已。 嗯， 未得道。 继续说。 钱正德悻悻然跪了回去，悄悄看了沈觉一眼，那人的侧脸没有丝毫表情，眼睛看着地毯，半寸也不曾挪移。明明只是个文书房的小太监，却能够随侍在魏德左右，他这个刚被擢拔的秉笔反倒不甚得脸。钱正德暗暗磨了磨后槽牙。沈觉继续回话， 依儿子所见，义父不如不做理会，任其自流。常言道，能忍方成大事，若将其贬黜，恐怕此正众人下怀，成其刚正不阿之名，更积清流为回护同僚而口诛笔伐，届时即使奏折不见于陛下龙目，只怕声闻亦会传于陛下之耳，得不偿失。 有理。沈觉，你年不及弱冠，却有深谋远虑之才，很好，很好。 义父谬赞。 哎呀，哎呀，大殿下落马伤了腿，万岁正是心烦的时候，好好一个全虚全影的儿子成了跛脚鸡了。哎呦，圣意难测呀，咱家虽然随皇伴驾多年，也保不齐万岁爷拿咱家当出气筒。哼，这些个不长眼的上赶着给咱家上眼药，真是可恨。 魏德气得直咳嗽，好不容易顺过来气，又道： 不过咱家得让这老驴吃点教训，他不是想要声名吗？咱家便成全他。不好好给他抻抻筋骨，他以为东厂是吃干饭的衙门。萧炎，你派人去外朝和市井散点话头。 一个太监忙道： 请公公示下。 公公扒灰，媳妇儿偷情，这戏码想必不会让人失望，茶余饭后足够做一时笑料了。 三言两语便让万仙成了造中人，其子成了绿乌龟，不单坏其声名，更离间其父子感情，不得不说十分狠辣。然而这便是太监的作风，明面上斗不过，暗地里也能要人性命。什么君子之风，什么进退有度，在他们这儿都是狗屁，只要能达成目的，再下三滥的手段都能用。 公公好计策，这下看那万仙那老不死的还敢不敢胡说话。 钱正德舔着脸道。魏德一个茶碗砸他头上，骂道： 你老不死的，你骂谁呢？啊！ 魏德今年已经60有余，寻常陈宫早已到了致仕的年龄，太监不比外臣，到死都要做宫中鬼城下泥，未得自己可以骂别人老驴，偏听不得别人说这个老字。 钱正德顶着满头血和茶水，哭哭啼啼地磕头告饶。魏德气依旧不顺，踱步到窗前，隔着步步紧的漏花看外头。紫禁城黑压压，斗拱屋檐勾心斗角，映在地上的影子像交战的兵戈。长长呼了一口气，道： 哎呀，闷。哎，咱家吩咐的事儿都紧着办啊，成天除了溜须拍马就没正经事儿，个个都不成器。切，哼！ 钱正德诺诺称是，这回连头也不敢抬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